促成底部。就目前的中国股市的走势来看呢，下跌的时间和空间都够了，但是没有任何基本面的政策利好对于股市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解决供需关系的这一块，比如说限制那些不给投资者分红的大小非减持，上市就亏损的限制大小非减持，我认为这个是造成中国股市长期失血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现在的退市制度呢，应该来说有很大的改进， 嗯， 但是退市的股票呢与上市的垃圾股来比完全不成比例。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政策面没有改变之前呢，我觉得中国股市难有牛市出现。所以说对于短期的反弹，我觉得水平好的投资者可以清仓快进快出，水平一般的股民呢还是要等这个大的底部都确认了，哪怕涨的高一点再介入，因为罗马非一夜建成，股市见底也不是一个阳线和大家一起吹捧就能起来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嗯，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普涨行情哈、啊，确实比昨天呢要让大家更乐观一点，但您的意思呢还是要看到明确的信号。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还是有所放大的。那现在如果我们复盘来分析的话，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一个普涨，而不是某些结构性的轮动？ 反弹不是底，是底部反弹。那么作为这个股市，大家都知道从07年到现在跌11年了，如果说15年的三次股灾到现在跌三年了，大家都知道跌挺多了，所以说总有人想抄底。但是有一句话叫抄底抄底越抄越底，实际上每一轮大熊市最后的时候都是没有人抄底，而在抄底路上死的一片一片的，最后当大家都认为不太可能这股市能够走好的时候才能真正有底部。所以说根据现在市场心态来分析，大家都这么信誓旦旦的还想抄底，我认为底部呢至少不能用这一根阳线来确定。 嗯，好。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有人认为啊，乐观的看第四季度会有一波像样的反弹，您怎么来看？ 第四季度应该有一个小反弹，因为这27年中国股市怎么说呢，前十多年前每一年都有一个终极反弹行情，那么这几年特殊一点啊，我们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挤泡沫啊，但是挤泡沫挤到现在一年没有一轮行情的，27年我是第一次见到。 嗯， 所以说反弹多少要给大家一点吧。但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我就说中国股市政策释放，只有政策支持做多，明确的像以前那样十几道金牌救市，各种的支持做多的这种文件和政策出来，才能够明确的看多。只要没有这个之前，我觉得就别想着说太乐观的这种打算。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的，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目前的中国股市状况不同于2015年，我们非常放心，我们没有看到股市中散户强制平仓的风险。沪伦通兼争取年底开通，对长期投资中国市场将获得良好回报充满信心。方兴海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基础宽厚，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有充分的条件健康发展，对长期投资中国市场将获取良好回报充满信心。今天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20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为1500亿元的7天逆回购和500亿元的14天逆回购。由于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净投放2000亿元。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8644，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690， 升值46个基点。上周五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收于 142.73 点，环比上涨 0.26%，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 30.6%， 全国多地出现了季节性水泥价格上调的情况。在会计准则的掩护之下，26家上市银行的自有房产以成本或评估值加折旧的形式躺在报表上，而其真实的交易价值却并没有入账，成为了一笔看得见却用不了的私房钱。根据统计，截至今年中期，上市银行的自有涉房固定资产净值大约是6227亿元，原值接近9000亿元， 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这部分资产的真实市值也将达到 4.5 万亿元，不比目前的净值富余接近4万亿元。而上市银行2017年合计的净利润才不足 1.4 万亿元。继余额宝之后，蚂蚁金服旗下面向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另一款货币基金产品余力宝也将开始执行 T 加0的赎回额度新规。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发布公告称，根据监管规定，该行代销的天弘云商宝货币市场基金每天 T 加0快速赎回限额将从2018年的10月18号下调到1万元。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了解到，今年1到8月北京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355.5 亿元，同比增长 4.4%。2017年同期的增速是 5.4%。 从商品类别来看，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拉动较大的有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日用品类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374.6 亿元，同比增长 22.1%。 日用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40.6 亿元，同比增长。零售总额拉动较大的有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日用品类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374.6 亿元，同比增长 22.1%。 日用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40.6 亿元，同比增长 29.3%。 石油及制品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361.4 亿元，同比增长 13%。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饼市场火速升温，各大品牌间的促销大战更是悄然拉开帷幕。经过几年的调整和适应，过度包装和天价月饼在市场上已基本看不到，月饼逐渐回归传统食品及承载中秋文化的自然属性。根据2017年中国月饼口碑大数据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200元以下的月饼销量占比达到 81%， 价格区间在0到89元的月饼销量占比为 67%， 而2015年这一占比仅为 45%。 9月10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大力整治虚假信息、投机炒房、虚拟交易、违规提取公积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需要整治的投机炒作行为包括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分期首付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相垫付首付款，对于查实的违法违规机构采取暂停金融服务、暂停商业银行与其业务合作、暂停合同网签资质、纳入工商重点监管名单等措施，此外将限制其参加土地招拍挂。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每周二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股市行情，每周三和周四呢我们会关注大家的综合财富管理，周四呢会着重的聊一聊保险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嗯，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除了要和申瑞聊一聊行情之外呢，也要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在弱势下或者是熊市下吧，如何权衡斩仓啊、割肉还是持股啊。当然我们首先还得看看今天的这个股市行情啊，今天这个反弹 基本上是个股都涨啊，除了几十只个股啊跌之外啊，有没有可能有人说和昨天的啊 MLF 一年期的这个中期变借贷便利，再和前期的这个逆回购有关，包括今天又有2000亿的逆回有关，是不是这个资金太多了？虽然要过节，然后冲上来了， 这是一方面，并且在今天的时候，国家还去说了，积极的和确认确保完成这个出口退税，以保证这样一些相关的企业啊这个成本的问题，对吧？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更多的应该是稳经济。刺激和促进发展，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反弹是谁先带动呢？就是基建，而基建板块呢，恰恰是在七月中下旬，就今年七月中下旬，所推出的各地方都拿出这样一个基建补民生短板。之前我们说过这个问题，那么现阶段来说，已经马上进入到四季度了，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专项债呢也是要落地，而从央行这一块来说哈，很明显，虽然没有说是直接降息降准，但是市场的预估，比如说节前节后，节后很有可能是再次有定向降准，因为在节前这段时间，MLF 也好，或者其他这样一些资金也好，都是释放的非常好。那么再加上这样一个税改，对吧？到十月份的时候，首先我们听众朋友们5000块钱以上的啊，才会有这个收税了，并且后边 要 退税。 逃了那些社保之后，还剩5000块钱的啊。 对呀，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什么刺激经济或者稳经济，再加上今天也说了，要确认确保这样一个足额退税。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自五月份以来，每次的这样一个反弹，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创新低，特别是创业板创新低，并且是在一个短期利空消息兑现之后。 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空消息兑现。但是这次我们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前几次动作都是由国产替代，举简单例子，像 5G， 对， 其中像中兆软件呀。中兴通讯啊，都是这些带的非常强，但是今天又不是了。为什么？是因为后期我们一定要知道，自五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部压力的话，实际上对于宏观经济已经产生了这样滞后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八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八月份的这样一个新增贷款等等的一些数据就非常清晰了。在后期来看啊，到四季度有可能进出口数据的增长会降到小个位数，现在还是8到9，后边可能3到4，都有这样一个预期，这是非常明显的叫延续性。那么再加上一个投资的压力节点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清楚，可能在四季度啊，以我们新时代证券，我们这段时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报，就是这个研报或相关一些说法，就认为呢，实际上到四季度的时候，更多的什么是政策要强于宏观经济数据对于市场的影响。而这一次，正如向路你所说的，实际上是什么，更多是政策性影响，而不是说真正的宏观数据或者相关的这样实体经济数据所推动的这一轮反弹。那么在这样状态之下，我们就一定要清晰一点，就是谁的政策背景或者政策的这种支持力度更大， 哪个更确定， 哎，那么谁的这种机会和优势性就更强了。那么比如说今天的基建，对吧，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状态，包括到后边的一些什么建筑建材，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四季度了，又是财短季，对吧？那么在这个之间的话，我们这场市场中真正表现和认可的什么品种呢？比如说像食品饮料啊，或者说这样一些基础消费类，还有旅游的一些相关品种，这几天，那么实际上最强的，如果不看今天的话，应该是什么？天然气。为什么 天然气啊，今天消停了。 哎，那没办法，因为它前段涨太强了。因为现在市场的反弹的量不够，不够的状态就出现什么呢？叫此消彼长。也就是说，前几天比较强的板块，在今天的时候往往会弱一些。但是注意，它的弱不是跳水，而是说什么？等待你们消停了，我再涨。为什么？因为它更加确认，没窄气，没窄电，这是确认的吧？那么今年的天气状态，我们至少说挺凉的。现在我至少感觉今年这个同期温度，我觉得反正挺凉爽。 这个秋天来的有点早的感觉。 啊，好吧，反正我现在穿外套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说今年的这种需求量有没有？至少从市场，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说龙头股票像深圳燃气，对吧，走的就非常的稳定。而在最近的时间又出现很多像去年最强的贵州燃气也是纷纷拉升。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一定要注意天然气的板块自然而然还有后期延续，而这种延续实际上我发现正好和今天的这种大基建又开始对接上了。然后有人投资者问我了，这对接什么了，是吧？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基建要对应的什么是资源类， 那么为什么说资源类有机会呢？我们说如下有几点的一个因素，对吧？第一个因素，基建一定需要的是原材料，对吧？水泥也好，钢铁也好，那么他们的上游什么是能源，比如铁矿石，比如说煤炭啊。而煤炭呢又是在冬季的供暖，因为现在不可能全部都改成天然气和电，即使改成电的话，中国的电力供给大部分还是煤火发电，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煤炭有没有需求呢？所以今年年底是非常典型的，并且它又是供给侧改革叠加今年的什么，近几年都是有一个冬季的节能减排，对吧？都是要控制这样的排放量，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它的就是供需是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也就是供这块可能会紧，并且一定要知道，因为一些外部压力，像海外的这种需求，我们可以看上个月的进口数据，我们和某些国家的出口反而是什么 2% 以上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有这样的补库存的要求。 先把这个库啊先出去再说， 先出去 以后越来 越 高了， 成本会麻烦，所以这点都不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他现在的状态就出现什么需求要多于供给。那么实际上来说，前期一段时间的话，像煤炭也好，钢铁也好，就是这个期货交易实际上是连续回撤的，和今年的七月份的月初的那个回撤是很类似的。而七月的下半月到八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品种是有波反弹，而现在来看的话，这些资源股叠加现在天然气需求，叠加今天所带动的这样的一些基建类品种，以及我们刚才说了到冬季的一个节能减排也好，需求也好啊，和它这一轮有效的回撤后的触底，所以说实际上来说，你会发现天然气带动其他这样一些同类型资源品种的上涨动能会很好，这就是这一轮市场和之前几轮市场的不同点。 嗯，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这个钢铁啊、水泥包括基建、是有了一波，那是政策给出了一个信号，是吧？后来呢，又跟着大盘的调整又调整了一下， 是这样。 那如果这次呢还再起来，你觉得会高于前期的高点吗？ 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看市场实际的走势，因为毕竟现阶段的问题是，即使今天又出现一个强势的普涨，但是量能依旧释放的不够。也就是说，如果在今年四季度开始起的话，量能依旧不是非常强的话，实际上整体的拉升空间有限。也就是说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即使说前期像基建中最强的像中国交建，对吧？ 今天涨停了， 哎，涨停！但是你可以看到，上一次的时候就俩涨停， 所以这又是熟悉的一个姿势 对啊，所以说在这时间，我们说谁涨多啊？什么这个四川路桥，成都路桥，对吧？重庆路桥，这些当时特别重庆和成都，实际上有的时候还有三个连续一字板啊，有的品种，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基本就一波流，就拉一轮，什么时候见着阴线不行了就完了。那么这一次的话，是不是也有这种状态？因为毕竟，在这个位置，因为利空消息兑现后，大家认为说刺激政策、刺激经济应该还是以基建为准。但是在这边有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大面积的落地什么呢？专项债，就是这事儿确认了，但是钱还没定来。也就是说，这饭我来做，米呢？米现在还没下锅啊。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等待更明确的信号。 也不是。实际上香露什么情况呢？既然你要做这事儿，我先把锅炒热了，下点葱花，哎，先把香气下出来，也就是这个时间节点至少短期是可以博弈的，因为毕竟马上过节这段时间。 我的意思是你在前期高点之内这个空间 是这样， 也许你可以持乐观，但是如果还要再 那就必须得有米下锅了，也就是真正的这种什么呀就是说你的专项债的钱 得兑现， 哎，对，那钱得到位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印证一句老话，就是你抄底反被抄啊。这个问题，你不同的投资者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啊， 对对对， 有不同的胆量，但是我们还是要起到一个提示风险的作用啊。 没错。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政策上的一些走向，比如说这个，投资啊，我们经常说这个投资会拉动很多。那其实呢，我看到一些表态也是说，这个投资啊，既不能够特别多慢灌啊，也不能够没有，就是还要强调这个稳，所以大家可以去把握啊这个里面的一些基调。那这个稳又代表着什么呢？会不会带来超强利好或者是超预期的这个政策呢？我们是不是不好说呀？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稳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什么是稳呢？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有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性上涨。 嗯， 啊，这点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我们这看到近期的这个猪肉，对吧？比如像龙头的温氏股份呢， 嗯， 以及近两天的一些猪肉加工呢，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双汇，上海梅林，啊等等。为什么就是这段时间走势相对强势一些呢？以及猪肉鸡肉类的，比如说仙檀呀这样一些品种，近期走势实际上都是强于大盘的，民和益生，对吧？实际上来说就是因为这个需求节点。 嗯， 那再加上什么，就是现在的疫情状态啊，我们这看到最近这个猪瘟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还是在有这样的一个频繁的有这样的点的爆发。 嗯， 虽然没有形成大面积的，但是呢这种预期或者对市场的这种预期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上最简单像鸡蛋， 嗯， 这些价格，对吧？可以说是非常高。当然了，以北京来说的话，还有什么蔬菜，像前两天上周的时候香菜， 嗯， 对吧？真的是太贵了，一公斤香菜我看网上好几十，我是吃。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正好去看了一下，哎，便宜了。为什么？就各地方的香菜调过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什么？就是说，节点上的一些的这种价格的突然拉升，或者说持续性的拉涨的预期，还会去推动这样一些什么食品饮料，因为马上过节双节嘛。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它算不算稳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国家旅游局，对吧？这段时间又在什么，在过节期间下调了相应的一些门票，叫保证大家去旅游。最有意思一点，甚至于外国的啊，这个国家塑料兄弟行嘛，什么意思？ 都来做广告了。 哎，就是这个北欧是吧？五国，你看前两天不是有一档子这个 列车上的温情， 好吧？反正是这个惹了咱们这个相关的出国游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看着这新闻啊。 嗯。 然后反正现在咱们是严正和他交涉，然后其他的像丹麦啊，像这些国家 的温情 马上就出来了，说哎，我来这个帮你啊，然后你来我们这儿旅游啊，等等。 芬兰 就哎，反正很多国家，对，还有丹麦是吧？芬兰、丹麦都有，对。 对。 所以说这个状态就出现什么，就希望大家去消费。 嗯。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相关品种都是有反应的。 也是啊，刚才你谈的这个稳呢，其实有一些是和民生有关的哈， 是这样。 还有一些呢，应该来说和这个季节性有关，比如说旅游的热点啊，这个我们值得关注一下，因为马上就要过双节了。 是。 那么这个旅游按照惯例啊， 是有一批，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投资者一定注意啊，它的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嗯， 对吧？有的公司你可以看到，某景点公司还在回购 B 股呢，你看前两年跌得还非常的厉害， 嗯， 然后有些地方，比如南方的一些旅游景点的地方，我们这场已经早早的形成横盘，甚至说反弹，包括西北的一些旅游景点的公司，当然最龙头的像中国国旅，你看依旧还是保持在一个强势状态之下， 嗯， 但是其他一些旅游公司，我们可以看到相对弱一些，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这上就是强成强，或者已经形成底部横盘缩量均线都连结的，哎，那么这些品种一旦拉升的话，特别像海南岛的一些地方的品种，前两天要说涨停，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的参与是不是要更加的偏斜和集中一些，这点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嗯，好，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今天召开的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啊当中所谈到的投资的一些表述啊。那么聚焦补短板，扩大有效投资，按照既不过度依赖投资，也不能不要投资，防止大起大落的要求，稳住投资，保持正常增长，这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就业的重要举措。 是 啊，比如说加大深度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骨干网络，特别是中西部铁路公路、干线、航道、枢纽、支线、机场、重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包括环保等等设施，你看这些的投资， 对，就是这样 啊，不是大水漫灌的投资。 对，原先的时候我们说大水漫灌，如果在今年解释的话呢，有一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 嗯， 是什么呢？就是在5月30号啊，后边的那个当时对于新能源一些的退坡，我们这看到，在头一两年是风电、光伏发展很好。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什么时候，都是这种所谓的金融对赌比较多呀，或者说拿着这事情做众筹啊等等，但是实际上真正给予和给予市场的这样一个能源回馈并不好。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集的广告，广之后我们继续听深锐的分析，朋友们稍后见。 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部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周二，我们来聊聊股市。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江洛你好，观众朋友们下半段好。 刚才上半段没说完啊，说到的就是原来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和光伏行业的这个补贴，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马上的退坡，就是这个补贴退坡。那么这一点来说就说明什么，就是一定要基建落到实处啊，不要因为这个要去发展，然后就去把它做成这个泡沫化。现在节奏都是在这个挤泡沫调结构，所以正如我们说这个管理层所谈的，涉及就中西部地区加大它的基础建设投资。那在这一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龙头的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之外啊，可以看到就是四川的，你看这些什么什么路桥啊，成都路桥啊，重庆路桥啊，可以说是领军的品种非常的强势，包括贵州燃气，对吧，这也属于是地方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区域，就是中西部地区。今天这一看呢，还有一些新疆地区，像北新路桥，对吧，也是非常的强劲，拉得也很快。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把经济啊平衡化，叫内部平衡。我们虽然有外部压力，但我们知道中国本身有什么东强西弱这样一个状态，东部沿海占了绝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状态。但是这种状态的话，我们中国有非常大的腹地，对吧，我们是不是要去推广，要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回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需要什么基础建设。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当然还有一些更加细化的和现在的这个陈旧的一些更新。那么但是和西部的这样一个扩展方向应该还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啊，不是随便去做。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像内蒙地区啊等等这样一些地区，对于头几年的时候 PVP 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实际上也是砍了很多。因为当地来说的话，一个城市人口不多，马上修建一大堆的什么铁路啊城市的这种轻轨啊，没有什么用，因为它人口量没肉。 你还不如说几个城市之间这样一个有效的公路或者公路养护啊，这样还有像什么刚才所说的这个农村呀啊偏远地区啊这样一些把这些地方盘活， 嗯， 来得更加实惠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相信，相关的这样一个基础建设的公司会好。同时要注意谁会跟上呢？正我们所说的相关区域的这样一些基础原材料，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钢铁也好。水泥也好，它有销售半径的啊，所以为什么今天这场大量的这样一些品种，包括海螺水泥这样的龙头，也是拉升了 5% 以上啊。 好，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话，整个的品种就是以这个工程量和确认度去加以区分。 嗯，好，我们再来看自贸港啊，自贸港也是近期的一个亮点啊。 是这样。 其实好像它已经先启动了， 有这个动作 啊，一两天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你认为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但是自贸港这一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当时在14到15年的时候，那时候港口涨得非常强。为什么？嗯，因为大量的像当时涨得最强势像宁波港，这样的一些品种。一个呢就是它太便宜了，那儿都是一两块钱的。和当时像马钢股份啊，那都是一块多钱的，非常类似。因为当时是属于是一块钱左右，然后涨最多都涨到了差不多是六块钱往上，七块钱涨五倍到六倍以上，那是一轮牛市的格局，14到15年啊，所以说那是一个状态。而现在来说的话呢，从时间节奏上来说，还不能算是这个新一轮牛市启动，还没有到这个位置。其次一点的话呢，这样一些自贸港口的建设，我们更多还要看到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土地成本。当时14年到15年启动的时候，土地成本还是比较便宜。而从现在来看啊，包括近期像这个深池湾呀、盐田港啊都有动作，但是可以看到深圳它的土地成本啊，相关来说吧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说它的扩张力度，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要打着问号，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它现在跌的比较多，而我们现在一带一路的推广，包括这两天正在去开的一些博鳌论坛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大的论坛，实际上也还是有这样的一些预期。 这两天没有开 啊？没有，说错了、 嗯。 那个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前段时间和中非对吧，和非洲这样一些预期的话，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的啊。刚才时间是记错了，对。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说整个市场就是有这样一些底部品种的预期，但是这种预期还无法落到实际经济的增长这个状态，只能说它是底部位置。 嗯。 和同样都是底部的，比如刚说旅游，对吧？你说 港口，就是这块不如那块更有确定性。 对，并且即使说港口的话，那你这时候还不如看点什么民航，或者说机场，对吧？因为也快到这个旅游季了，那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实际上这些品种也是跌得非常深。嗯， 其实你说到旅游，我们发现今年旅游的板块调整幅度还是 分化很严， 大盘要小的。 对对对，那是因为有一个中国国旅撑着， 嗯， 其他很多品种跌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为什么它能撑着呢？ 业绩在这儿，并且它是完成了这个重组，对吧？和掌中旅，啊，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再加上它的一些这个零售店呀，免税店呀，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稳定收益，所以中国国旅的走势就非常的强势。那同时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年或这两年啊，对于这个低价旅游团。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低价的，还有一些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旅游团，实际上很明显，那这上国旅的这种保障能力，就是出国玩嘛，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保障能力强会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一些海外的事件，比如那很明显，那这上国旅的这种保障能力，就是出国玩嘛，大家还是觉得这个保障能力强会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一些海外的事件，比如那帆船呀，是吧？等等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不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些情况吗？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越大的品牌公司越受到市场的这种什么质量的认可。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国旅走势就是非常强，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当然了，还是一句话，跟它类似的或者近期已经走出来底部位的一些品种也是较多。所以说在这位置还是说谁走出来基础结构，那么实际上来说量在跟进的话，这个节点就做谁。你不要说现在想着去随便抄底。为什么呀，香露？这一点实际上和听众朋友说清楚，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量太小。你像昨天，不算今天，就昨天，两市都在2000亿左右了，太少了。所以说，在今天放量也没放得太大。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话，量都不会特别大。两市说加一块超过3000到4000亿以上，我觉得很困难。那在这种状态下，很难形成一个板块的全面启动。所以，更多的是板块内还是什么强者恒强，或者谁先走出来，谁就往上走。 而弱势品种顶多是跟着底部有点反抽，力度不会特别强，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只能是什么，选择尽量强势的品种。 刚才申瑞谈到了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操作手法，就是看谁先走出来，我着重的关注谁。那现在也有人统计，就是有些股票啊，它好像已经开始率先从底部盘出来了，但是能盘多少久也还是有待观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在现阶段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对于后市呢还不知道会下跌到多少啊，但是也没有太悲观的预期再出现了啊，能跌多少？有人说了啊，跌200点是吧？跌10% 应该不会那么深， 对吧？所以大家呢也做好了一个最比较坏的准备。 是这样。 那么如果哪些股票它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还比较好的形态的话，那么这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啊。 是这样。 但这块呢现在确实应该说也要等待很多明确的信号，包括政策的这个信号的出现。 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有些品种已经开始走出来。 是刚才我们谈到 的。走出来的我们还是要做。对，刚刚那个时间我是记错，应该是夏季达那个达沃斯。 你说的是天津达沃斯。 天津达沃斯，对。 嗯， 这我整个是一着急就说坏了。 这个他不忘是上半年的一个热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等待着第四季度的来临，是吧？ 是这样。 第四季度啊。还有几天就要到了， 也实际上没有几个有效交易日，下周就四天。 是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期待，就是政策能够在第四季度有更多的利好。 现在来说， 一个人觉得 至少应该是从几方面都开始出利好了。 嗯， 那么第一方面来说，比如北京这一块周边的这个冬季限产，实际上什么就不是一刀切啊，或者全面的这种指标性的，而是说只要保证天气好。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放宽一些了。 这倒造成了前段时间钢铁股龙头的大跌。 反正 包括这个期货啊。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是前期低后边还会高点，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基建需求，就是还是有这样的投资。但我们说了，这投资一定是要钱花在刀刃上啊，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吧？然后第三件呢，就是说是央行还是在这个稳定流动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税改这方面是多项改革。一个就是说刺激这个老百姓的，对吧？我们说这个个人所得税啊，然后旅游期间的这个相关地方的收费能力啊，是不是要降？并且呢，对于这个出口退税啊这一块要足额保证，并且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下降啊，这样一个相关的税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块都是在刺激经济。 就当这些政策形成一个合力的时候，也许会见到一个啊，我们说的是也许 有一个阶段性的持续上涨，但是这种上涨我们说分化程度还是非常严重。其中最典型一点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啊，上半段说的时候有一段没说清楚，就是说自五月份以来都是国产地带啊，每每都是他们去反映，就是5G 啊、芯片啊这样软件。但是这一轮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型，转成什么了呢？就是年底的时候，市场有一个惯性思维，就是叫国企改。而国企改再结合这个国产替代的话，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军工、卫星导航。实际上，在近七月份以来，七月、八月到今年九月啊，这三个月以来，我们这场国产替代，除了原先刚说的这中兴也好啊、中国软件也好这种大龙头之外，已经开始军工和卫星导航越来越有苗头了，越来越跟进比较强，特别是这个北斗概念的一些品种。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今天是基建带动，那么在后期的话，按照市场近一段时间交易的惯性啊，就是说大小盘的一个轮动的话，国产替代啊这块是有一个动作的。那会不会并不单纯是 5G 的这样一个品种，而是说军工再次走到前头呢？这一点来说应该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特别是这样有确认性增长的，就行业属性全面增长的，像卫星导航、图形等等这样一些方面和板块的一些领涨的这样一些品种。 好，刚才你谈到了这个 5G 板块，我也想问问你啊， 5G 板块最近确实还是市场当中不可多见的一个亮点哈。那么你认为在下半年第四季度当中或者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还会有持续向好的机会吗？ 如果单纯从行业发展属性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状态，就是 5G 的这个投资量 在逐年递增，这是一个状态。现在虽然说三大运营商主要投的还是 4G， 因为毕竟 4G 完整核心的应用，而 5G 的话还属于是相对前沿，并且是在一个确认之中，还没有完全落爪，后边还有这样我们2020年才到我国的这样完全的一个实用化，它有一个推广期，所以真正到实际应用，如果结合当时 3G 和 4G 这样的一个推广化，没有三四年，差不多2023年以后啊，这样的全面普及的 5G 的这样一个品种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看时间跨度上，你看后边还有4到5年，如果以当时 3G 和 4G 的这种推广速度和更新速度啊，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说这板块是一个长周期的，所以如果你单纯用这种短期的这种发力表现来说，还不如回头可能这一次看这什么啊，就是卫星导航呢啊，因为卫星导航实际上现在真的是业绩和这个市场增长是实打实的、啊、 有人说了那 5G 它也是分阶段来进行的， 是这样， 有一些这个基站呀，或者是一些 这样的线路铺设呀、 设备啊，对 对， 这些会不会先期启动呢？ 因非常典型，我们这看的龙头就是这个中兴通讯嘛，对吧？中国软件那也不算 5G 啊，后边的话紧跟着就是这个中国联通、烽火通信啊等等这样一些品种，对吧？恒通光电，这都属于是它的这些材料类的呀，基站。预制棒等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清楚，在这个位置啊、谁先去动，但是你可以看到后边的像这个运营商呀、帮助包括这个第三方软件的这个服务商和这个支持方啊，看它动作并不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是很清晰能看到它到底是市场在推谁，不过还是一句话，毕竟已经连续推了快俩季度了，对吧？就 5G 这一块，可能持续热度。也就会有一个转移，也就是让贤、啊、所以为什么张大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军工这一块，因为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军工的这种强势活跃性非常明显的是在一个转移，也就是让贤、啊、所以为什么张大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军工这一块，因为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军工的这种强势活跃性非常明显的是在增加。 好嘛，这是沈瑞的观点啊， 是 我们也作为一个参考啊，当然也得提醒大家呢，就是股市有风险啊，投资还是需要谨慎的， 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呢，您看如果上半年买入，现在基本上都被套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就在弱势的环境下，或者说阶段性啊下跌的这个单边市当中，我们是应该持股啊，还是该断则断斩仓呢？哎，这个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观点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确认单边下跌的话，必须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状况。首先一点，你的品种都已经单边下跌了，就是这只能是昨日的一些梦幻。 就你现在看上半年的这个走势的话，那就早应该卖。 那你看什么品种了？ 大部分不都这样、 啊？对啊，但是看中石油没有吧？中石化没有吧？ 那它也没形成单边吧？ 啊，对啊，所以说了嘛，所以这个节奏就这样。我记得当时咱们二三月份来做节目，那会儿还说这银行太招了，对吧？春节那个时候，后边那时候他们就带着一波下来，你没出来。 哦，原来你弄的。 那跟我没关系，但是估值就是贵嘛。那时候比6124点都高了，都贵了，那这位置不对啊，是不是？市场没那么强，所以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就是市场的波动，还是那句话，它是沿着这个价值轴去上下波动。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所说的单边是它在一个相对超过它的估值状态下的一个回归后的恐慌回归，也就是说是一个扩大性回归。比如说它的横轴是10块，现在20块，它跌到10块钱的时候，有时候收不住，一下会跌到8块钱，或跌到5块钱，甚至更低的位置。那么一旦跌到5块钱以下的话，就极具什么买入价值。当然它的核心价值还在10块钱，但是问题来了。这时候香炉问题非常清晰，有些品种在下跌的时候，你的估值怎么算？特别是一些小盘股，对吧？我们发现它有一个问题，上市以后业绩不好，再加上它有一大量的这种质押，实际上来说，它已经随时会出现一个什么业绩不行，加上什么控制方的转变，就大股东可都换了，就是你的经营方又不一定。那在这种状态下，你的估值可能会越来越低，也就是很多小股票的这种单边，它是估值和它的股价同时在下滑。那这样的品种你何苦要留着呢？但是发来有一些核心的蓝筹品种，它的估值非常清晰，市场占有非常的明确，比如说大的金融， 啊，大的这样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核心的蓝筹品种啊，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企的，对吧？它的这种服务范围没有改变，那么说它的一个连续回撤跌破资产净值，而它的收益很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有低吸的机会呢？那么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对于割肉与否，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首先它是不是已经过分高估了。如果过分高估的回撤过程中肯定要砍掉，不管你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肯定要先减仓，那我留下的一定是利润，利润的亏损实际上并不舍我的本钱。所以说在股市中，我们第一要务是不要舍本。比如你有10万块，我挣了5万，好，我15万总金额，我觉得它不对的时候，我卖出10万，我把本金留着，我存在银行也好，我买国债逆回购也好，稳定拿收益，那5万块钱跌就跌呗，那也是我收入，那不会跌没了。 保本的策略。 对，就是一定要注意割肉与否或者减仓与否，首先一点，你能不能确认它的价值中枢，你能不能确认这只股票到底你认为它应该值多少钱，你有没有理由可以确认。很多投资者最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经常会问我这么一句话，申老师，我觉得这股票现在有庄，我想进去，前段时间我买了，我认为它有庄，庄没出来。我说哦，我说您怎么看的呢？我从技术节奏上看出来的。我说这不靠谱。为什么？技术节奏更多解决的是临时和短期的波动，而中长期来说变数太大。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六月份的时候这一个政策改变后，光伏跌到什么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些人啊，他可能还存在侥幸心理， 过 希望有一个庄能够给他连拉几个板，他就出来了。 他怎么没想着现在就是大庄打小庄的时候，他只看到小庄没看到大庄呢？ 嗯，其实这种时候应该是不能进的时候，对吧？ 嗯， 你怀疑他有庄，那你想这个他吃肉你喝粥是吧？ 对， 结果没想到。 但是问题来了， 被泼了一盆冷水。 核心的蓝筹品种的话，它有没有主力机构？主力机构全在里头。 那种投资的时间，它不会是像你刚才所说的两三天进两三天出， 啊， 没有那么快吧？ 所以说你要寻求刺激，就要承受一定的风险。 所以 当然在弱势状态下， 啊， 风险会倍增嘛。 嗯，不可取啊， 不可取。 其实你也谈到一个问题，这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说，哎，我这个虽然跌了不少啊，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市场格局改变的时候，我这是小票了啊，我能被狂拉起来。这个本身也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因为市值比较小的股票， 但是我想说一个问题啊，你甭管操作不操作，现在问题是你连着几个涨停还不会被停牌。 嗯， 这个问题非常清晰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碰到这样的股票要打掉幻想，对吧？该断则断。 举简单例子，前两天最有意思的像这个乐视网最典型了吧。 嗯， 是不是拼了胖了拉涨停啊，因为某某某不着边的事情，然后呢现在就都被停着。 今儿乐视网怎么样看 还停着呢吧好像。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说这市场怎么做， 今天跌 3.93%。 对对，放开了嘛，你这看到就上不去了嘛。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幻想说它随便就能一大堆一字板，像那只之前有可能一拉十几个二十几个。并且在这个时间节，我们可以看到走的最烂的格局是谁？一个是 ST， 一个是部分炒高高估的次新。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碰上一个垃圾股啊，已经要重塑它的价值，重塑它的这个估值的话，在这个阶段你就没有必要思考了。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啊，它正好是赶上资金量多，在做这个分时博弈的时候，宁愿博啊，就是博短线。博短线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个基本因素就可以了。我有一个明确的技术止，就是止损位。 嗯嗯嗯， 你就到位置一定要砍，不砍你做短线干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投资者啊，可能是老的投资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坐了几轮过山车了啊，可能一中我说我是06年啊，甚至说2000年就入市了啊，就是这就是死拿着不放啊，认为市场总有一天会涨回来。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个时候中国有多少只上市公司，现在有多少只上市公司，现在有多少是全流通的，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由质由量变已经发生了相对的质变。所以在质变的过程中的话，如果你拿的是一个不太好的品种，甚至于后边我们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就是退市是越来越完善的状态下的话，您可能真的是一分不剩被退回去了。 在这个阶段有人想要补仓，你什么态度？ 你补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说强势品种，不管说是基建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些建材也好，你说我现在做博弈可不可以？ 最强的，你不搏他，你还要搏谁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在这个位置，我说我跟进最强势的或最稳定的核心蓝筹，比如说市值最大的，并且现在还有这样上涨的，这样前两天发债委张忠谋上调油价啊，比如说石油的一些龙头，或者说核心的银行，它的稳定性比较好，我说我就持续拿着，你就当定投似的也可以。或者什么，在这位置说季节性的、季节性需求啊、季节性的消费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它就开始有资金在做，都可以。但是你说我要做一个申老师，已经连续的在底部横啊横啊横，从这个100块的品种跌到了几块钱了，这位置它就是超跌了，我觉得就有机会了。这东西我只能说您是赌徒心理了， 嗯， 对吧？你只能说押宝，你既然押宝，你就要给自己一个绝对的心理估值。什么估值呢？实际上香露我想说一个，就是我的心理估值啊，就是这样。你说你押这宝押一个月工资，你说我这月工资不要了，你说我全亏了，我认了，你就 也无所谓了， 你就本着说我这钱全都不要的心态， 我自当没来过了。 哎，对，至少这钱我没有。 嗯， 你要有这心态 就可以， 你随便押。如果没有， 放上 100，我劝您还是想一想。 嗯，其实这个阶段，嗯，其实是挺考验投资者的。 是这样， 就是也许你经历了少赚很多钱的牛市，但是没有经历一次赔很多 钱， 至少账面上赔很多钱的这个熊市的话。还是 今年实际上来说，这一轮熊市走势啊，很多品种真的不光是账面赔钱，真有可能变实质赔钱，就一直拿着。因为我还是那句话，退市的制度的完善是已经确认的，而好多小品种、烂品种的这种状态，退市已经基本上就是半只脚出去了，啊，那个东西一旦退再回来，可能性就非常渺茫。 嗯，一入股市 深似海。 两眼茫茫，望不到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中国的投资市场的环境还是在发生变化啊。 是这样， 大家呢要因势而变。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来谈谈明天的行情啊。 好，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明天你觉得大概率回调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大，调也调不深，调也调不深。虽然今天没占到， 这个虽然很难啊，这个问题啊， 没有占到2700这个整数位， 嗯， 差一点，对吧？2699还是269几，但是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说，有这样核心品种的涨停推动， 嗯， 那明天的这个回撤压力并不大， 嗯， 明天更多看到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基建的持续性。第二因素就是说，今天启动真的少的这样一些国产替代有没有跟进，如果这两块都有的话，那市场还有连续反弹的动能。 嗯， 那从现在格局来说，2700往上2800这个位置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嗯， 所以说这100点多的这样一个表现机会，或者说在2650之上的这样一个震荡机会会更强一点，那这是对上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业板的反弹空间，如果创业板反弹空间依旧是在下降通道之内的话，不排除创业板1350的位置再跌楼， 嗯， 啊，也就是创业板现在问题就是很多估值正在重新的回归和重塑，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很难说创业板是完全打到底，但是主板市场，特别是上证和相关50180的，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强。 嗯，所以申瑞的意思呢是，可能龙头企业在未来的这个表现要好于中小创。 对，至少说从16年当然中断以后到17年这两年多的时间的上涨都是大龙头，而现在来说这些大龙头依旧还是龙头。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新时代证券的申瑞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会。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面。